风尘浪子中横游啊！哇，今集咧加开第四节，好，好时间交俾阿妈。喂，有啲咩辣嘅玩法啊？ 龙岗嘅嘛都依然系嘛？ 龙岗咧，我哋初初上去搞厂，讲紧我哋厂啦，成个足球厂咁大， 系 咁租咧就为到七千零蚊啦，讲即系 七千零蚊， 七千零蚊，成个足球厂咁大，咁咪。我哋喺度做厂啦，当然成即系隔篱，即系点解我哋群带式咧？就系成班人，有人去嗰度开厂，自然咧，即系话好又唔好啦，就想睇下大衰边个，一齐 大衰边个， 一堆人上去搞喺嗰个地方搞，咁形成一个圈子啦。咁我哋每次上亲去咧，都系逢星期六。咁咪星期六一早上去，都系因为四粒钟车，几遥远嘅。咁上到去，咁咪啊，好似阿威文咁啦，翻到厂入去，其实都做又冇咩做啦，望一望啲嘢，啲嘢有人解决晒噶啦，跟住就食饭啦，食饭就去卡拉 OK。我哋 都系卡拉 OK 系嘛？ 系啊，基本动作嚟嘅，都冇娱乐啊嘛，唯一娱乐就系卡拉 OK。咁我哋嗰时去到龙岗咧，有一间卡拉 OK 系好特殊嘅，嗰间叫做威龙。 啊，开名啊，你唔惊啊？ 威龙， 继续， 佢就喺都几巴闭嘅呢间嘢，喺间如果你当地龙岗人，你就知噶啦。 嗯， 都系学威文话，真系铁斗嚟， 铁斗嚟嘅，即系都系有一个大粒佬坐喺酒店中间， 即系有人坐镇。跟住你哋 呢个好劲，呢个啲后台好劲嘅。 系， 即系咁，我哋去嗰时卡拉 OK 咧。就啲房价咧系包食嘅， 包埋食嘅。 譬如一间房呢、這个系一百蚊嘅， 系 咁你嗰一百蚊唔系房租喎， 系 系食一百蚊。 哦，即系你食嘢嗰间房就系配送俾你嘅， 冇错啦。 有第二 有冇噶？ 有第二个形式啦， 系啊，我哋可能 即系食饭就送房， 系啦。 唔系嗰间卡拉 OK 唔系食饭冇饭食嘅， 咁但系即系你叫够一百蚊， 叫主要嘅消费，佢啲啤酒啊嗰啲咩， 系即系第二个模式嘅生意咯。呢个 如果你哋行开环江啊、龙江线嗰班嗰啲货运司机咧，全部都知嘅呢啲。我谂大飞都知啩。 你唔知啦。喂，咁啊讲翻，喂，咁嗰个娱乐同你个业点样配合到你个业务先？ 系啦， 最紧要呢样嘢，即系当时嗰个生态系点样咧？ 即系去完卡拉 OK 玩啦。 我哋分开噶， 分开嘅。 佢业务唔会捻入去娱乐嗰度噶。 唔系，可能有啲间接关系咧，有啲同佢哋一齐娱乐嘅，可能业务上照应你多啲，或者有啲嘢 嗰度全部都系啲冇嘅，到一晚到夜到每一晚咧，星期六星期日咧就一即系会我哋嗰个圈子咧就基本就系威龙啦，嗰段时间就有青叶啦，青叶系台湾佬开嘅，即系有段时间水浸到落去，佢浸到满晒，电视都报过啦。 喂，咁有冇准备只嗰啲吹气艇咁样行嗰时水浸啊嘛？ 嗰度又唔清楚啦，因为嗰时候我哋上去四粒钟，你知嗰啲水嚟几好啦。 但系你上到去嗰班都系港商嚟， 都系我哋嗰班港商，同埋当地嗰啲村嗰啲村长嗰啲，即系喺个当村嗰度有啲，即系因为我哋租去厂，厂嘅村有啲村人嗰啲村委啊咩一齐卡拉 OK 啦。但系当时我哋卡拉 OK 好开心嘅， 好开心嘅， 系啊。 饮酒、啤酒嗰啲， 因为每一晚百零蚊消费嘅啫嘛， 啲房连埋住房，连埋女女， 唔系卡拉 OK， 卡拉 OK， 啲房都系一百蚊左右嘅啫， 一百蚊， 咁啊平喎， 好平，我哋 你嗰边平，我呢边大概系一晚就大概系200-300蚊到啦， 你就算口街，你就算佢，你话嗰啲姐姐过夜咧，都系三四百嘅啫。 但系质素靓唔靓先 ？OK 啦， 咁见仁见智嘅就呢样嘢，永远答你唔。 所以点解我觉得？有个笑话咧，就系嗰啲小姐咧，同啲小姐倾咧，你喺边度做啊？我喺东莞，东莞好啊，我就唔好彩啦，我喺汕头，大家都系做呢行，价钱都争咁不远。 汕头小港人啊嘛， 个问题就系个地方问题咯。 系啦， 佢 即系你去到嗰一个兴旺嘅地方，即系叫东莞以前最兴旺或者虎门啊。 唔系，啲价钱取决于 地方嘅 地方，你个客户群嗰个消费力，客户嗰个 expectation 究竟系点样？ 冇错啦，不如我个 partner 啦，以前我 partner 做制衣厂嘅，佢就喺常平做嘅，佢就常平嘅就去卡拉 OK 啊咩个指标咩嘢，咁有一日我话诶，我去常平冇得做咯，咁我带咗去上肇庆啦，啊肇庆。咁佢第一件事去你估佢做咩做指标呢有冇得做呢首先 多唔多男人 佢洗个头先。跟住嗰晚去卡拉 OK, 问下嗰度嗰个价钱几钱。 即係试察下嗰度兴唔兴旺。 咁咪知道系你将来投资落你呢度你嗰、那个嗱。 即係佢而家要分析个数据嘛佢要攞到呢个数据知道你兴唔兴旺。 佢要变咗知道嗰个脾肺。个脾肺好紧要嘅做厂。永远都系计肥 费，任何生意都重要。 咁计肥费，原来你东莞同肇庆，喂唔系争个零两个钟头车啫。如果你喺东莞上去，喂就系、是、嗰段时间咧，如果做制衣咧，肇庆都系几百蚊一个月嘅，啲工人啲车位， 佢比较平， 比较平， 食啊住啊。人工啊，真系肇庆比东莞一个距离，一个距离， 远离再远。 佢系属于一个清远，一个肇庆咧，系属于边皮嚟，即系系边喺广东省 嘅粤西 边皮嚟噶嘛。所以点解啲厂由东莞，因为东莞开始嗰阵时咧，就旺咗，就嗰啲人起楼啦，将你啲厂做下，咪拱你越远咯。咁你嗰阵时做厂佬系要变咗焗住走 啦， 只要你开始走啦。咁讲返你以前喺龙岗嗰度啦啲女呢嗰度就你坐台得一百蚊嘅啫。 一百蚊。哇同口价争好远喎、 哦。口价二百囉。 你个嘢都系三四百。 你有七百喎、 哦。再平七百。系一百八。 咁你哋嗰度头先同威文倾开二厂一个问题啦。你哋龙岗嗰边有冇多唔多二厂。 有啊。因为呢 占百分之几。 嗱嗰时。 威文俾一个数字我哋。 嗰时呢我哋做厂呢咁一小同啲客户都有啲沟通嘅。男人嘅嘢嘅带上去玩下啦，咁啊使玩下咧，我哋走去喺龙岗，我哋租咗成栋。 你哋系租嗱，佢哋一间房租两个，你哋系租成栋系嘛？ 一栋一层一栋， 系 佢一层咧都系300-300蚊， 系 即系所以同阿威文争好远， 一齐租啊，得唔得？ 佢哋夹房， 我哋有六个人，边租六层啊？ 系咯。即又系有，有都系要希望有 个照应。我个朋友啊，Raymond 都识嘅，阿 Nelson， 我系识嘅， 六个人喺龙岗嗰度，一人一层，喂一层都系三嚿几。 咁你养一个妹妹要几钱啊？ 哦，千零两千蚊啫。 哇，真系平喎！你要四五千蚊。 嗰段时间可能同阿 Raymond 咧，嗰个第一，佢哋系虎门有班台湾佬， 系 台湾佬嗰度咧就。将佢嗰个 价钱提高咗， 提高晒好多。 台湾都有钱嘅，台湾厂开厂嗰啲。 佢系有佢哋嗰种，佢哋做生意嗰种好豪气嘅。 同时，如果你 讲下喂，咁有冇啲 等下威文讲埋先， 有冇啲故事可以？ 如果你同台湾即系饮酒咧，你好难搞嘅。比如我哋去到卡拉 OK 入面咧个房咧，咁佢起码都十个八个最少。咁你入，比如佢多数饮白酒，台湾同大陆人冇分别嘅，饮白酒多。咁白酒 即系你哋上到去都饮白酒噶咯。 我哋多数饮啤酒。 啤酒 嗱，白酒系讲中式嗰种白酒啊。 中式白酒，台湾人中饮白酒嘅，即系当时我喺后街嚟嘅白酒。咁死啦，饮白酒咧一杯仔啫。咁你饮，你同佢有一杯啫喎，你饮十杯。佢十个台湾人，你用有十杯。如果你唔俾，嗱你用 A 同阿 A 君饮咗之后 ，B 话喂，你即系你唔同我饮，即系唔俾面我。 俾面， 你系俾面咁咪死嘅，所以又有嘅啦。咁当时当然啦， 啲潜规则啦， 系啦。咁所以咧，后来我学咗个样嘢，点样解决呢样嘢咧？ 白色毛巾系咪要用？准备中一个白色毛巾， 唔系 ，OK， 系喺饮之前咧食啲生蒜。 生蒜头 就咁嚼嚼几粒，咁生蒜头咧可以化解嗰啲酒精，咁咧你又唔会再唔会呕，不过但系咧你话咁样饮法咧，你话时间长嘅话咧，可能会伤个肝咯， 会梗系会。 嗱，点解我刚才讲白色毛巾咧？我听过啦，有啲人咧就准备整一块白色毛巾，饮完咧白酒啊嘛，扮抹嘴咁样掠翻落去。 明白， 试过咁样。 我以为你要攞咗白色毛巾投降。 唔系，呢啲传闻嚟嘅啫。咁我觉得唔系好 work 嘅。如果你要饮十杯嘅话， 唔系十个人系噶，而家到而家咧，譬如话我哋之前去到北京啊去做嘢嗰啲咧，北边嗰啲人又系同你咁样饮，佢哋围住饮，饮三圈咁样样。 我啲朋友咪上去咧，就销售嗰啲咩咧，就系美国有一个牌子好都好流行嘅，就嗰啲水机啊，即系以拎过嚟 浸水嗰啲嘛， 浸水嗰啲机，即系个大陆嗰时候冇嘅，咁、 啊、 应该系1995年，咁啊去到外省咧。初初就推銷嗰啲，咁當年呢個牌子咧，就而家香港仲有嘅，不過我唔講咩牌子啦。咁咧當年咧屈臣氏咧想收購佢，咁、 嗯、 但係個老闆咧就移民咗加拿大翻翻嚟回流嘅。咁 呢、這個係史實嚟㗎，係咪？ 係， 唔係我驚有啲咩事啊？你講到啲大財團， 咁佢就係喺銷喺外省銷咧，就係因為想 sell 呢樣嘢，因為幾千蚊一個喺大陸嚟講不可思議。係 啊， 咁咧。佢又好，因为攞晒有晒嗰啲美国嗰啲环保嗰啲嘢，咁但系咧，好啦，要应酬啦，你又要花钱啊，饮酒啊，咁诶，国内嗰啲饮酒饮到你啪啪啪呼，咁变咗咧，但系生意做唔成噶，你要外省做，真系做唔成，但系饮酒饮到你啪到，所以你顶唔顺嘅话，卒之我个朋友咧，就花咗即系两三个月啦，就去外省，去咗好多外省，系做唔成啦，翻过嚟。即系， 不过大陆人就咧，你同佢哋做生意好搞笑嘅，佢哋信你咧就乜嘢都好信你，你帮我搞掂晒佢啦。佢哋唔信你咧，就算你点同佢玩咧，佢哋都系傻， 都冇用嘅。 系啊，去大陆人做生意咁。好，讲翻正题啊嘛、嗯。 喂，有冇啲故事爆下出嚟？ 系啦，譬如二厂啊嗰啲咧， 嗰啲故事啊吓、啊，即系嗰啲之前嗰啲就消费制度啦、成本学啦、嗯，有冇啲个人嘅故事可以唔爆名？最好呢啲啊，个人故事 吓。 讲自己又得，讲 A 又得。 当年我哋搞厂，即系做呢啲做厂咧，其实要一班客户就制衣厂啦。 系啦，包埋啲客户嘅嘢出嚟。 嗰啲采购啦，咁我哋就少不免，即系其实我哋做生意咧，就想知道对方嗰个兴趣啦。通常男人都中意去，都系当时个个都中意去卡拉 OK 啦，翻大陆啦。咁我哋当然都系叫佢一齐去啦、 嗯。 其实即系引诱啦，大家即系变咗，我哋就星期六或者星期六嘅一早上去噶啦，上到去就成班都系嗰啲，即系初初系一班人嘅。 系 咁一班啲客户，喂，今日听日去，咁啊睇下佢哋谂计啦，结咗婚咪谂计，话听日要上叫火，因为当时咧啲厂要上喺大陆噶啦。佢哋又有个籍口就可以翻去，喂，老婆，今日我要翻去 Q 货，唔上唔得， 系 Q 货都系 Q 货， 即系 Q 货， 系啊，一 Q 啊嘛。 我哋啲朋友过上真系嗰啲姐姐， 有啲咧就 姐姐问佢做咩嘢 ，Q C 拣女 ，Q C Q C 系啊。 不过咧就唔系 Q， 真系 唔系 Q 货，系 Q 人， 系 Q 人啫。 上到去玩咧就系、是、一件衫， 系 就一条裤，咁啊乜都唔带噶啦。上到去玩，即系当时咧都系。两三百，即系你纯玩咧，即系通常上到去我都系包佢食啊，包佢咩嘢，不都包佢，佢、嗯、都冇乜付出噶啦。咁、 嗯、 啊，妹妹仔嘅佢自己搞啦，呢样嘢系咪先？咁又唔系贵啦，龙江一百几十，你过夜嘅。如果你咁，我有啲朋友咧就搞下，佢就成咗瘾啊！成一日每个星期变咗佢自己就自己上嚟啦， 自己上龙岗， 系啊，自己上龙岗，佢就我唔即系佢上嚟，上一日招呼我哋一声先，喂，我今日上嚟咯、嗯，哦好啊，你上嚟即系起码惊佢惊有咩事咧， 咁就住喺你嗰个六栋嘅别墅嗰度， 唔系我哋都租嘅啫嘛，嗰个系即系我哋上去搞厂，自然识嗰班厂里边村里边有人自己有地方， 有地方 你租俾你啦， 系。 其实嗰阵时就好，即系叫做好悭嘅玩法。 系， 啲女又平，卡拉 OK 又平，洗头$5，按到个头都烂埋，仲要包按摩嘅。 OK 喎、 哦，系啊。咁有几个就总结下佢自己上埋去，上到去即系难舍难离啊、嗯，又系离婚啦。佢哋 哦，真系二厂嚟啦，嗰、那个就变咗 系二厂噶啦， 私有化。最后点样选择咧？ 最后 大厂、二厂定老婆？ 最后大厂、二厂都冇埋咧。 哦， 系啊， 得翻工厂。 工厂咪计有好多都厂都冇埋噶啦，即系啲行家啊，乜嘢？佢哋玩即系投入咗。 你赚到笔钱，因为你疏忽咗，学阿 Raymond 话斋，你厂里边其实佢做管理嗰啲咧，佢唔系谂你帮你做嘢，系谂你睇下有乜空子，就睇你间厂嗰度 搵啲 攞着数，攞着数。 所以我哋咁多年我上去都系好清醒嘅。 所以做生意， 做生意上得佢 都系要靠。 所以我哋呢一节咧就唔系带大家去玩，我哋就俾大家知，原来识字头上咧。就乜都冇噶， 同埋咧做生意永远系靠自己。 因为佢最麻烦就系你上去，你唔埋个圈子， 埋堆又唔得喎。 你埋你沉迷咗，你又死。 系， 即系我好似阿 Raymond 就清醒啦，佢做到可以甩到做卡拉 OK 老细。我朋友就做一间好大嘅制衣厂，咁入咗股搞间，佢当然识到当地啲人啦。喂，有间卡拉 OK 都喺长安嚟嘅。我话你搞啦，搞下，跟住搞咗佢咧，识当然识到嗰啲当地人啦。有啲嘢兼顾到嗰左就兼顾唔到右，就得失到嗰啲，唔系搞你搞你间卡拉 OK， 搞埋你间厂，边个厂又冇埋，卡拉 OK 又冇埋， 呢个 即系有 个 悲哀嘅， 香港佬喺异乡嘅故事。好啊，最后啊，讲埋 Raymond 啦，啊，点解可以开到间卡拉 OK 咁劲咧？ 转咗型噶啦，系咪？ 系啦， 咁当时咧就喺上边咧，即系你知啦，好似正话阿 Mark 讲啦，咁咧久而久之咧，即系就算你系开厂唔开厂都好，即系个个都系有，即系我认识身边咧，个个都有二厂，真系有二厂。 有二厂， 即系你就算打份工嘅都去搞个二厂。 系， 咁有啲咧就有我认识朋友啲嘢冇结婚啦，有啲有结婚啦，咁有啲或者可能同老婆已经离咗，即系分开咗啦，咁啊细路我都唔理啦，咁我即系你知啦，嗰时用我只钱啦，大陆嗰啲又温柔啦，即系嘅，你知嗰啲二厂咧就系体贴入微啦，又成啦，咁即系冇办法，后生吓又好又成。又嗲又剩，咁变咗久而久之。 你搞到我想搵翻个二厂添。 咁啊，真系厂都未有。你应该系应该要多啲上去，咁应该有机会嘅。咁点解会话自己有会嘅咧？咁因为当时咧，我喺嗰、那个即系所讲嘅地方啦，卡拉 OK 咧，嗰、那个董事长咧就系香港人嚟嘅。 系。 咁啊，那个酒店嘅物业咧又系香港人嚟嘅。 系。 咁本身咧，佢哋都系成班都系点讲咧，就好多个股东嘅。 系。 咁好多股东有时咧，就有啲觉得。有啲又退出啦，咁我有个攞一个董事长邀请我，我佢话 Raymond 喂，嗱有而家阿边呢个股董事咧就唔做啦，你顶佢嗰份股好唔好啊？咁我话吓 赚到钱噶嘛？ 咁唔系讲赚钱嘅，嗰时都咪讲赚钱，佢话同我计条数出嚟嗱，你有所花嘅钱唔多啊，你有个回报喎、啊，点解咧？你又唔使理，又唔使成。咁可以，我啊每个月俾翻几钱你，好过你收利息啊！吓系，我谂又系，咁我就咪就咁横端端参与咗咯，就喺呢间卡拉 OK 里边 变咗啦。咁啊，但系有威噶、哦，去发响落去，咁啊啲酒店嘅酒楼 攞晒钱， 呢个系攞晒钱，唉，乜懂乜懂，哇系、哦、卡拉 OK 嘢又介绍卡拉 OK 经理，呢、這个乜都乜懂，咁啊卡拉 OK 啲妈咪嗱，呢、這个攞晒你噶而家咁，哇，即系嗰啲 即系带啲客去， 即系嗰啲虚荣感啦，可以咁讲，呢个虚荣心啦，哇，佢真系嗰时喺度真系有啲飘飘然咁嘅感觉啦咁。咁真系当时系有咁样嘅，咁后来点解会做下又唔做咧？咁你知啦，卡拉 OK 格格客有老化嘅， 系啊。 当我加入咗呢间卡拉 OK， 叫做一个老细啦。咁大约两年到啦， 两年。 咁有一晚之后咧，就凌晨嘅三点几钟，突然之间啊火烛，卡拉 OK 同佢烧晒，但烧咗。咁但系酒店上房间冇事，即系冇伤人，呢个系庆幸嘅，因为佢系三点几四点啦。咁系咩事呢？可能嗰啲老鼠啊，咬烂咗个卡拉 OK 入边嗰啲，一个装修入边啲电线啊，咁咪着咗。咁但系董事长就买，即系有喺香港保险公司就买咗个火险啊嗰啲嘢嘅。咁咪有后来都要花咗成年先啊，调查又消防嗰啲嘅报告啊，咁有赔就赔翻一部分俾个。董事长咁，但系当然啦，我嘅股份咧就 冇晒啦， 咪冇晒啦。咁我又冇追佢，咁咪算啦，自己参与过算数啦。 明白， 就是、得一个好辛酸。 咁我就系讲一个 苦添啊！呢啲系 啊参与嘅卡拉 OK。咁当然啦，好似阿 Mark 咁讲，你当时冇办法，你一入咗去嗰个环境咧，即系好似咩咧？好似有啲即系。即系嗰啲咩着个魔咁，好似刺蛇咁，会吸你嘅。 即系嗰种驱灵咁，头先你 驱灵感之外，同时一样嘢咧，因为好似一当年我点解我又会参与咧？一当年我就未结婚，甚至好似即系阿 Joseph 讲讲，我又未有拍拖，又冇女朋友，咁我哋就等于。香港一个牌子的香烟广告，想做就去做。那个时候呢就单身寡仔，那纯粹那个时候呢真的想要这样。同时一班朋友呢，当然我认识朋友大部分都是有家庭的。那当然啦，你说有没有些家里破碎呢？真的有。 明白。 有些真的很惨，可能后来呢即是光棍，即是光棍的。咁另一樣嘢，你話喺卡拉 OK 上面咧，好多時你話收埋私有化都好啦，咁其實咧就好悲嘅。可能有時咧，你唔喺度嘅時候，佢揾嗰啲即係揾外快賺，真係賺外快，甚至乎有時唔係外快，係揾啲咩咧？我哋見過係揾啲即係揾啲後生或者乜嘢嘅，即係總之佢覺得咁先 happy， 即係揾你就老襯，係一樣係有嘅。咁當時啦，比如話點解會上得咁密呢？即係冇辦法，即係當時嗰陣後生， 驚啊驚佢。 有啲另外有啲咧就年紀大都好啦，因為可能嗰個時候佢哋都係少上去，即係我著咗魔咁，即係有啲魔法啦，直情要你直情個個禮拜都會上，好似阿 Mark 咁。點解個禮拜上啊？ 阿 Mark 咁個個禮拜都上。 嗱，我哋星好似我係星期六上，咁誒通常咧就兩晚嘅，星期六晚一晚，星期日一晚，星期一一早。神咁早啫，就包架车，我哋包架车又喺后街，直情系包车，就飞车落去，就几个人，即系平啊嘛，咁平啊，落翻深圳。 六点开闸嗰时， 咁啊上班，一系咧有巴士，就车到你去个车站巴士度，跟住过关，过完关之后，跟住咧就翻工，就咁情形。咁通常咧，哎呀，好攰啊，你知啦，搞两晚喎。咁你知啦，攰啦，四下四下，好似个即系好似一个虾干咁。好啦，笨柒笨柒笨柒。好啦，星期一啦，你攰嘅唞啊，星期二要唞啦，星期三慢慢回到气啦，个心又要心思思啦，好似即系食白粉咁啦，即系上咗瘾啦。咁啊，星期哇仲未嚟嘅，星期五啦，何一到星期六，嗰啲心情咧就突然之间嗰啲即系神 埋啦， 嗰啲肾上腺啊，就直情向上飙啦。即系呢啲系我成班即系我身边朋友佢哋嘅感受系啊，佢个感受咧就 呢啲都维持咗， 直情系肾上腺嚟嘅，直情好似即系好 happy 嘅嗰个时候，真系嗰个时候咁。咁当然喺身边真系有啲真系搞到即系家破人亡都有，真系有。咁有啲人连卖厂系有。但我见过一个老板就咁样嘛，喺上面开厂，佢老板叫个太太咧就上去睇厂啦，跟住帮佢拣排女咧又，咁啊只要佢个老公 识翻屋企， 识翻屋企得啦， 系啦， 吓就有我同一个朋友咁怪嘅，咁我吓你老婆咁样，佢话嗱，阿威文，你俾钱你问我太太，睇下系唔系咁样，咁有次咧佢搞呢、這个搞呢个年尾啊，搞联欢。咁啊喺酒店嗰度搞完之后就邀请我啦，有份参与嗰度啊，年尾嘅联欢啦，跟住喺卡拉 OK 啦，佢真系佢太太帮佢拣女，咁我即系佢所讲嘅嘢就唔系假嘅，咁所以咧佢系咁，总之咁我话你点解你个老婆咁大方咧？佢话唔系，我讲如果佢话俾我听，即系嗰个朋友讲，佢话如果你上得嚟，佢又唔会24小时每日跟住个老公。咁如果个老公如果真系连呢样嘢都冇兴趣嘅咧，个老公就废咗啦。吓，佢又咁另外一番睇， 即系另外一个角度嚟， 系啦。所以总之你唔好喺出边搞震，或甚至乎有埋小朋友咧，佢就冇所谓，佢又咁样情形啦。咁所以话我认识嘅朋友咧系唯一一个嘅。太太佢系咁大方。 好啦，最后，因为时间冇多，想问到你两个一个问题，你哋都翻个厂嗰度啦。我哋头先讲好多嘢，家破人亡啊， 厂老故事啦， 好悲嘅嘢。但系会唔会有啲真系一啲好，佢哋真系会开花结果啊？譬如话 正面啲嘅， 唔系卡拉 OK 式嘅女仔，可能譬如话头先听你讲，好多北上落嚟香港打嘅，落嚟广东打工嘅。 嘅女仔啦，会唔会佢哋真系有啲咁嘅爱情故事系好嘅结果嘅？ 阿 Raymond 就系一个好故事啦， 系 佢识到佢翻得多，就识到佢老婆都系。 哦，即系你太太系落嚟你工厂打工嘅。 唔系，我 工作上， 即系我本身 简单讲下啦。 加上咧，就因为咧，就广州咧，就每一年咧就寨酒店，即系以前咧，而家喺琶洲啦，一个春交会，一个秋交会。咁咧就，咁我就嗰时候点解会有参与咧？咁因为我上去啫，开即系话搞厂啫。咁但系有啲嘢咧，你有啲，不如我做不同嘅嘢，服装啊，好多太多嘅空泛啦。咁我上去睇下。梗系会咧，有啲乜嘢啱我嘅咧咁，咁我就我基本上以前咧，我每一年都一年上两次嘅，咁咪去参展，去参加嗰个交易会。咁啊，即系交易会呢个嘢喺个大酒店嘅对面咧，佢嗰个喺入口嘅附近咧，有大概每一次嘅交易会咧，佢都有一百几十个啲学生咧，就有个招牌啊。我就系中山大学嘅，我系暨南大学嘅，我就外语外贸大学嘅。咁我时有一个牌，咁俾人请佢，咁啊，比如一般计咧，请佢就$200。佢就总之就陪你去翻译嘅，咁多数当然个对象咧就系鬼佬啦，一外商佢可能唔识讲国语啊，唔识。 威文当时应该去东咩交易会咧，都系讲国语嘅啫，咁点？你请个老婆做外语啊？ 唔使，继续先，时间冇多。 咁我当时咧就话啊，不如咁啦，咁即系当时佢又喺嗰度啦，就即系参与啦。咁我就邀请佢，咁你即系俾钱冇问题 噶。 咁佢当时咧就话啊，有啲嘢唔识，因为我啲国语唔得啦。咁我讲下笑话，等于我初入即系八十年代嘅时候入大陆嘅时候咧，就讲到一个笑话。因为同啲高层啊，即系厂管理出去食饭，咁佢因为啲餐厅酒楼咧，更加啲水果啊嘛，食完饭一个饭后果啊。咁你知啊，我根本我自己受教育咧就冇接讲，即系学过普通话，咁唔识用广东话嘅普通话，咁咪以为生果，咁啊生果，咁我啲厂长话咩生果？我呢个咪生果咯，生果，哦，你错啦，不是生果，是水果，咁即系一个笑话，就因为我哋真系未接受过，因为佢普通话咧个文字唔系用我哋普通话嘅白话嚟讲出嚟嘅，咁所以我话嗱，我因为佢参展咧。就全部都是主要都是国内嗰啲工厂国企或者乜嘢私人外省嘅多。咁点解你要讲普通话点讲呢？咁我纯粹啊靓女后生啦。 就揀咗你太太啦。 咁当时我就邀请佢，咁咪俾$200啫。咁咁你知啦，喺入面交易会呢，咁要食嘢㗎。咁我请佢食嘢，咁搞佢知啦，喂有冇机会即係再约你或者乜啦，咁即係咁样开始啦。 哇，呢、這个就系一个好好 嘅咁多年甜酸苦辣，最后都系甜 开花结果 系咪啊？ 由咗$200开始， 咁就$200，真系$200开始。 $200系 嗰个时候真系请一个大学生交易会，佢写明有标卖嘅。咁当时佢就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啦，佢又系读外语。 系啊， 咁个外语系咁，我就我虽然啫，咁因为外语我虽然唔系好熟，咁但系我用话普通话我唔识，咁我用呢个藉口啦， 请佢翻嚟， 就请佢。咁你咪跟入去啫。 好，咁啊，今次又多谢阿 Raymond 同我哋分享咁多， 多谢阿麦 人生经验，系啦， 好呢两个嘅体验就系带令人反思。 好啦，哇，真系时间酸苦啦，乜都齐，好啦， 时间差唔多啦，因为今日过咗太多，好，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好，一班中坑同你讲再见啦， 拜拜， 好，拜拜。